《资治通鉴》卷第四，周记四，南王忠。十八年，楚怀王王归，秦人绝之，遮楚道。怀王从剑道走赵，赵主父在代，赵人不敢受。怀王将走位，秦人追及之，以归。鲁平公薨，子民公贾立。十九年，楚怀王发病，薨于秦，秦人归其丧，楚人皆怜之，如悲亲戚。诸侯由是不执秦。齐、韩、魏、赵、宋同击秦，至严氏而还。秦与韩五岁，与魏封陵以和。赵主父行新地，遂出代。西域楼烦王于西河而治其兵。魏襄王薨，子昭王立。韩襄王薨，子西王就立。二十年，秦魏错伐魏襄城，赵主父与其燕共灭中山，迁其王于夫师，归行赏大赦，至九府五日。赵主父封其长子张于代，号曰安阳君。安阳君素耻，心不服其弟，主父使田部里相之。李兑谓肥义曰：“公子张强壮而志骄，党众而欲大。”田不离忍杀而交，二人相得必有阴谋。夫小人有欲，轻虑浅谋，图见其利，不顾其害，难必不久矣。子任重而势大，乱之所使而祸之所及也。子何不称疾无出，而传政于公子成，无为祸梯，不亦可乎？肥义曰：“昔者主父以王主义也，曰无变耳度，无义耳虑，坚守一心以默耳事，亦再拜受命而及之。今为不理之难而望无及，便孰大焉？”晏曰：“死者复生，生者不愧，无欲权无言，安得全无身乎？子则有次而忠我矣，虽然无言已在前矣，终不敢失。”李兑曰：“诺，子免之矣。吾见子已今年耳。”涕泣而出。李兑朔见公子成，以备田不礼。肥义谓信妻曰：“公子张与田不礼，生善而食恶，内得主而外为暴，矫令以善一旦之命，不难为也。今无忧之，夜而忘寐，饥而忘食，道出入不可以不备。自今以来，有赵王者必见无面，我将以身先之，无故而后王可入也。”信妻曰：“善。”主父使惠文王朝群臣而自从旁窥之，见其长子累然也，凡北面为臣，屈于其地，心怜之。于是乃欲分赵而望公子张于代，既未决而辍。主父即亡，由沙丘义公。公子张田不礼以其徒作乱，诈以主父令赵王，肥义先入杀之。高信即与王战。公子成与李兑自国至，乃起四亿之兵入巨难，杀公子张及田不礼，灭其党。公子成为相，号安平君，李兑为司寇。是时 惠文王绍成对专政。公子张之拜也，王走主父，主父开之。成对因为主父，公子张死，成对谋曰：“以张固为主父，即解兵，吾属已矣。”乃遂为之，令宫中人后出者宜。宫中人西出，主父欲出不得，又不得食，叹却寇而食之。三月余，饿死沙丘宫。主父定死，乃发丧赴诸侯。主父初以长子张为太子，后得吴娃爱之，未不出者数岁。生子何，乃废太子张而立之。吴娃死，爱迟，连故太子欲两望之，犹豫未决，故乱起。秦楼桓免相，魏冉代之。21年，秦败魏师于谢。22年，韩公孙喜魏人伐秦。攘侯见左更白起于秦王，以代相授将兵，拜魏师韩师于伊阙，斩首24万级，虏公孙喜，拔五城。秦王以白起为国尉。秦王谓楚王叔曰：“楚背秦，秦且率诸侯伐楚，愿王之赤氏族得以乐战。”楚王患之，乃复与秦和亲。23年，楚襄王迎父于秦。陈光曰：“甚在秦之无道也，杀其父而结其子；楚之不敬也，忍其父而昏其仇。呜呼！楚之君诚得其道，臣诚得其人，秦虽强，乌得灵之哉？善乎荀卿论之曰：夫道善用之，则百里之地可以独立；不善用之，则处6000里而为仇人役。故人主不务得道而广有其事，是其所以危也。”秦魏冉谢并免，以客卿竹寿为丞相。24年，秦伐韩，拔渊。秦竹寿免，魏冉复为丞相，封于壤与陶，谓之壤侯。又封公子氏于渊，公子亏于邓。25年，魏入河东地400里。韩入五岁地200里于秦，为芒毛使以诈见众。26年，秦大良造白起，客卿错伐魏，制止，取城大小61。27年，冬10月，秦王称西地，遣使立齐王为东地，欲约与共伐赵。苏代自燕来，齐王曰：“秦使魏冉治地，子以为何如？”对曰：“愿王受之而勿称也。秦称之，天下安之，王乃称之，无后也。秦称之，天下恶之，王因恶称以收天下，此大资也。且伐赵属与伐桀宋隶，今王不如视地以收天下之望，发兵以伐桀宋，宋举则楚赵梁魏皆惧矣。是我以名尊秦而令天下增之，所谓以卑为尊也。”齐王从之，称帝2日而复归之。12月，屡屡自其入秦，秦王亦去地，复称王。秦攻赵， 拔杜阳。28年，秦公赵拔新原曲阳。29年，秦司马错击渭河内，魏县安邑以和，秦出其人归之魏。秦败韩师于下山。宋有雀生瞻于城之邹，使瞻之曰：“即小儿生惧，必霸天下。”宋康王喜起兵灭滕，伐薛，东败齐，取五城，南败楚，取地300里，西败魏军，与齐魏为敌国，乃欲自信其霸，欲霸之即成，故赦天吃地，斩社稷而焚灭之，以示威服鬼神，为长夜之饮于市中。市中人呼万岁，则堂上之人应之，堂下之人又应之，门外之人又应之，以至于国中无敢不呼万岁者，天下之人谓之节颂。齐闵王起兵伐之，民散，城不守，宋王奔魏，死于温。30年，秦王会楚王于渊，会赵王于中阳。秦蒙武击齐，拔九城。宋闵王既灭宋而交，乃南侵楚，西侵三晋，欲并二州，为天子。胡选正义擢之谭渠，陈举直言杀之东闾。燕昭王日夜抚寻其人，亦以复食，乃与乐毅谋伐齐。乐毅曰：“齐霸国之余业也，地大人众，未易独功也。王必欲伐之，莫如约赵及楚魏。”于是使乐毅约赵，别使使者连楚魏。且令赵旦秦以伐齐之力，诸侯害齐王之骄暴，皆争合谋与燕伐齐。31年，燕王西起兵，以乐毅为上将军，秦魏思离，率师与三晋之师会之。赵王以相国印授乐毅，乐毅并将秦魏韩赵之兵以伐齐。齐闵王惜国中之众以拒之，战于己西，齐师大败。乐毅还秦韩之师，分魏师以略宋地，布赵师以收河间，身率燕师长驱逐北。据心曰：“齐大而燕小，赖诸侯之助以破其军，宜及时攻取其边城以自益，此长久之利也。今过而不攻，以深入为名，无损于齐，无益于燕，而结深怨，后必悔之。”乐毅曰：“齐王伐攻金能，谋不待下，废黜贤良，信任谄余，政令戾虐，百姓怨怼，今军皆破亡，若因而成之，其民必叛，祸乱内作，则岂可图也？若不遂成之，待彼毁前之非，改过续下而抚其民，则难虑也。”遂进军深入，其人果大乱失度。闵王出走，乐毅入临淄，取宝物祭器，输之于燕。燕王亲至己上烙军，行赏饷事，封乐毅为昌国君，遂使刘训其城之魏下者。齐王出王之魏，魏军必攻射之，称臣而攻惧，齐王不逊，魏人亲之。齐王去奔邹鲁，有交色，邹鲁服纳，遂走举。楚使闹齿将兵救齐， 因为其相，闹驰欲与燕分其地，乃执闵王而属之曰：“千乘博昌之间，方数百里，浴血沾衣，王知之乎？”曰：“知之。”营泊之间，地彻及泉，王知之乎？曰：“知之。”有人当去而哭者，求之不得，去则闻其声，王知之乎？曰：“知之。”闹齿曰：“天浴血沾衣者，天以告也；地彻及泉者，地以告也。有人当去而哭者，人以告也。天地人皆告矣，而王不知戒焉，何得无诸？”遂释王于谷里。荀子论之曰：“国者，天下之利事也。得道以持之，则大安也，大荣也，积美之源也；不得道以持之，则大危也，大累也。有之不如无之，及其其也，所为匹夫不可得也。其民宋献氏也。故用国者，义利而旺，信利而霸，权谋利而亡。窃国以乎礼义，而无以害之；行义不义，杀义无罪，而得天下，仁者不为也。若然扶持新国，且若是其故也。知所与为之者之人，则居义事也；知所以为不臣于国家刑罚者，则居义法也。主之所及然，率群臣而首相之者，则举义治也。如是，则下养上以义矣，是基定也。基定而国定，国定而天下定。故曰：以国计义，一日而白，汤武是也。是所谓义利而旺也。德虽未至也，义虽未计也，然而天下之礼略奏矣，行赏以诺信于天下矣，臣下小然皆知其可要也。政令以臣虽睹利败，不欺其民；约节以定，虽睹利败，不欺其欲。如是，则兵境成固，敌国畏之，国依其名，与国信之。虽在僻陋之国，威动天下，武霸是也。是所谓信利而霸也。窃国以乎功利，不务张其义，齐其信，为利之求，内则不但诈其民而求小利焉，外则不但诈其欲而求大利焉，内不修正其所以有，然常欲人之有。如是，则臣下百姓莫不以诈心待其上矣。上诈其下，下诈其上，则是上下息也。如是，则敌国轻之，与国疑之，权谋日行，而国不免微削，其之而亡，其民削功是也。故用强齐，非以修礼义也，非以本正教也，非以依天下也。绵绵常以节引池外为物，故强南足以破楚，西足以驱秦，北足以败燕，中足以举宋。即以燕赵起而攻之，若朕杲然，而身死国亡，为天下大戮。好事言恶，则必讥焉，是无他故焉，唯其不有礼义而有权谋也。三者，明主之所谨则也，仁人之所恶白也。善则者治人，不善则者人治之。乐毅文昼邑人王竹贤， 令军中还昼夜30里无入，使人请逐，逐谢不往。燕人曰：“不来，吾且图昼夜。”逐曰：“忠臣不事二君，烈女不耕二夫，国破君亡，吾不能存，而又欲截之以兵，吾与其不义而生，不若死。”遂惊其颈于树枝，自奋决斗而死。燕师乘胜长驱，其城皆望风崩溃。乐毅修整燕军，禁止侵略，求其之义民，显而礼之，宽其赋敛，除其暴令，修其旧政，其民喜悦。乃遣左军渡胶东，东来；前军寻泰山，以东至海，略琅琊；右军寻河脊，屯阿卷，以连魏师；后军傍北海，以抚千乘；中军据临淄，而镇其都。四桓公管仲于郊，表贤者之驴，封王竹之牧。其人十亿于燕者20余军，有爵位于季者100余人。六月之间，下其70余城，皆为郡县。秦王、魏王、韩王会于京师。32年，秦赵会于壤，秦拔魏安城，兵至大梁而还。其闹齿之乱，闵王子法章变姓名为举太史教家庸，太史教女其法章状貌以为非常人，怜而长妾亦似之，因与私通。王孙谷从闵王失王之处，其母曰：“汝朝出而晚来，则吾倚门而望；汝暮出而不还，则吾以驴而望。汝今是王，王走，汝不知其处，汝尚何归焉？”王孙谷乃入室中呼曰：“闹齿乱其国，杀闵王，欲与我诛之者袒佑。”世人从者400人，与公闹齿杀之。于是其王臣相与求闵王子，欲立之。法章惧其诸己，久之乃敢自言，遂立以为齐王，保举城以拒焉。布告国中曰：“王已立在举矣。”赵王得楚和氏璧，秦昭王遇之，请亦以15城。赵王欲勿与，谓秦强，欲与之，恐见妻。以问蔺相如，对曰：“秦以城求璧而王不许，屈在我矣。我与之璧而秦不与我城，则屈在秦。君之二策，宁许以复秦。臣愿奉璧而往，使秦城不入，臣请完璧而归之。”赵王遣之。相如至秦，秦王无意长赵城，相如乃以诈待秦王，复取璧，遣从者怀之，践行归赵，而以身待命于秦。秦王以为贤而服诸，礼而归之。赵王以相如为上大夫。魏四君薨，子怀君立。四君好茶微饮，县令有发入而席毕者，四君闻之，乃赐之席，令大惊，以君为神。又使人过官事，录之以金。继而召官事，问有客过与汝金，汝回遣之。官事大恐，又爱谢机，众如耳，而恐其因爱众以拥挤也。 乃贵伯夷以敌汝耳。尊魏飞以偶谢姬，曰：以事相参也。荀子论之曰：成侯四君，聚敛计数之君也，未及取民也。子产取民者也，未及为政也。管仲为政者也，未及修礼也。故修礼者旺，为政者强，取民者安，聚敛者亡。33年，秦伐赵，拔两城。34年，秦伐赵，拔十城。秦攘侯，复为丞相。楚欲与齐韩共伐秦，因欲屠周。王使东周武公为楚令尹昭子曰：周不可屠也。昭子曰：乃屠周则无之，虽然何不可屠？武公曰：西周之地绝长补短，不过百里，名为天下共主，列其地不足以肥国，得其众不足以敬兵。虽然攻之者名为弑君，然而犹有欲攻之者，见计气在焉故也。夫虎肉骚而兵力深，人犹攻之。若使泽中之迷蒙虎之皮，人之攻之也必万倍矣。列楚之地足以肥国，屈楚之名足以尊王。今子欲诛残天下之共主，居三代之传器，器难则兵至矣。于是楚既辍不行。35年，秦白起败赵军，斩首20000，取代光狼城。又使司马错发陇西兵，因蜀攻楚黔中，拔之。楚陷汉北及上庸地。36年，秦白起伐楚，取燕、邓、西陵。秦王使使者告赵王，愿为好会于河外渑池。赵王欲无行，廉颇蔺相如计曰：王不行，是赵弱且怯也。赵王遂行，相如从，廉颇送至境，与王决曰：王行，夺道理会遇之礼毕，还不过30日，30日不还，则请立太子以绝秦望。王许之。会于渑池，王与赵王饮酒酣，秦王请赵王鼓瑟，赵王鼓之。蔺相如复请秦王击缶，秦王不肯。相如曰：五步之内，臣请得以井穴见大王矣。左右欲任相如，相如张目斥之，左右皆靡。王不义，未易击缶。罢酒，秦终不能有加于赵，赵人亦胜为之备，秦不敢动。赵王归国，以蔺相如为上卿，位在廉颇之右。廉颇曰：我为赵将，有攻城野战之功。蔺相如素见人，徒以口舌而位居我上，无羞，不忍为之下。宣言曰：我见相如，必辱之。相如闻之，不肯与会，每朝常称病，不欲争烈。出而望见，则引车避逆，其舍人皆以为耻。相如曰：子是廉将军孰与秦王？曰：不若。相如曰：夫 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斥之，辱其群臣，相如虽奴，独为廉将军哉？故吾念之，强秦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，徒以吾两人在也。今两虎共斗，其势不俱生。吾所以为此者，显国家之急，而后思仇也。廉颇闻之，肉袒赴京至门谢罪，遂为文景之交。初，燕人攻安平，临淄士院田丹在安平，使其宗人皆以铁笼赴车卫，即成溃，人争门而出，皆以魏折车败，为燕所擒。独田丹宗人以铁笼得免，遂奔即没。是时其地皆属燕，独举即没未下。乐毅乃并右军前军以为举，左军后军为即没。即没大夫出战而死。即没人曰：安平之战，田丹宗人以铁笼得全，是多智袭兵，因共力以为将以拒燕。乐毅为二义，积年不克，乃令解围，各去城九里而为垒。令曰：城中民出者勿获，困者镇之，使及就业以振新民。三年而犹未下，或谗之于燕昭王曰：乐毅智谋过人，伐其呼吸之间可七十余城，今不下者两城耳，非其力不能拔，所以三年不攻者，欲久仗兵威以服其人，难免而忘耳。仅其人已服，所以未发者，以其妻子在燕故也。且其多美女，又将忘其妻子，愿王图之。昭王于是置酒大会，饮言者而让之曰：先王举国以礼贤者，非贪土地以为子孙也。遭所传德薄，不能堪命，国人不顺，其为无道，成孤国之乱以害先王，寡人统位，痛之入骨，故广言群臣，外招宾客，以求报仇。其有成功者，尚欲与之同共燕国。今越军亲为寡人破齐，移其宗庙，报色先仇。齐国故越军所有，非燕之所得也。越军若能有齐，与燕并为列国，结欢同好，以抗诸侯之难，燕国之福，寡人之怨也。汝何敢言若此？乃斩之。赐乐毅妻以后福，赐其子以公子之福，路车胜马，后主百辆，遣国相奉而置之乐毅，立乐毅为齐王。乐毅惶恐不受，败书以死自誓。由是齐人服其意，诸侯畏其信，莫敢复有谋者。请之，昭王薨，惠王立。惠王自为太子时，常不快于乐毅。田丹闻之，乃纵反谏于燕，宣言曰：齐王已死，城之不拔者二耳。乐毅与燕新王有隙，畏诛而不敢归，以伐齐为名，时欲联兵，南面望齐。齐人未复，故且缓攻即没，以待其势。齐人所惧，唯恐他将之来，即没惨矣。燕王故以一乐毅， 得其反见，乃使其节代将而召乐毅。乐毅之王不善待之，遂奔赵。因将士由是愤婉不和。田丹令城中人食，必祭其先祖于庭，飞鸟皆翔舞而下城中，燕人怪之。田丹因宣言曰：“当有神师下教我。”有一族曰：“臣可以为师乎？”因反走。田丹起引还，坐东向，师视之。族曰：“臣欺君。”田丹曰：“子勿言也。”因师之。每出约束，必称神师，乃宣言曰：“吾为惧燕军之亦所得其足，置之前行，即莫败矣。”燕人闻之，如其言。城中见降者尽意，皆怒，坚守，唯恐见得。丹又纵反谏言：“吾惧燕人绝无城外种木，可谓寒心。燕军尽绝种木，烧死人，其人从城上望见，皆涕泣，共欲出战，怒自十倍。”田丹知士卒之可用，乃深操板叉，与士卒分工，妻妾编于行伍之间，尽散饮食享事，令甲卒皆服，使老弱女子成城。遣使约降于燕，燕军皆呼万岁。田丹又收民金得千亿，令即墨豪富为燕将，曰：“吉祥，愿吾虏略吾族家。”燕将大喜，许之。燕军亦谢。田丹乃收城中，得牛千余，为将增衣，画以五彩龙纹，束兵刃于其脚，而冠之束尾于其尾，烧其端，凿成数十穴，夜纵牛，壮士五千随其后。牛尾热，怒而奔燕军，燕军大惊，士牛皆龙纹，所处尽死伤，而城中鼓噪从之，老弱皆击铜器为声，声动天地。燕军大骇，败走。其人杀其节，追亡逐北，所过城邑皆叛燕，复为齐。田丹兵日益多，城胜，燕日败亡，走至河上，而其七十余城皆复燕。乃迎襄王于莒，入临淄，封田丹为安平君。齐王以太史教之女为后，生太子建。太史教曰：“女不娶媒，因自嫁，非吾种也，吾无事。”终身不见君王后。君王后亦不以不见故使人子之礼。赵王封乐毅于关津，尊宠之，以景动于燕齐。燕惠王乃使人让乐毅，且谢之曰：“将军过听，已与寡人有隙，遂捐燕归赵。将军自为计则可以，而亦何以报先王之所以欲将军之意乎？”乐毅报书曰：“昔伍子胥睡听于阖闾，而无远计至郢，夫差服事也，赐之蚩夷而服之姜。吾王不务先论之可以立功，故臣子胥而不悔。子胥不早见主之不同量，是以至于入姜而不化。 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计，臣之上计也。离毁辱之诽谤，毁先王之名，臣之所大恐也。临不测之罪，以性为利，义之所不敢出也。臣闻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，忠臣去国不竭其名。臣虽不佞，朔奉教于君子矣，为君王之留意焉。于是燕王复以乐毅子贤为昌国君，而乐毅往来复通燕，卒于赵，号曰望诸君。田丹向齐，过淄水，有老人涉淄而寒，出水不能行。田丹解其求而易之。襄王恶之曰：“田丹之失于人，将以取我国乎？不早图，恐后之变也。”左右故无人。言下有冠诸者，襄王呼而问之曰：“汝闻无言乎？”对曰：“闻之。”王曰：“汝以为何如？”对曰：“王不如因以为己善。”王加丹之善，下令曰：“寡人忧民之饥也，丹收而祀之；寡人忧民之寒也，丹解求而益之；寡人忧劳百姓而丹益忧，趁振人之意。丹有事善而王加之，丹之善以王之善也。”王曰：“善。”乃赐丹牛酒。后数日，冠诸者复见王曰：“王朝日一召田丹而依之于庭，口烙之，乃布令求百姓之饥寒者收谷之，乃使人听于闾里，闻大夫之相与愚者曰：‘田丹之爱人，戒乃王之教也。’”田丹任雕伯于王，王有所幸臣九人，欲伤安平君。相与欲于王曰：“燕之伐齐之时，楚王使将军将万人而左齐，今国已定而社稷已安矣，何不使使者谢于楚王？”王曰：“左右孰可？”九人之属曰：“雕伯可。”雕伯使楚，楚王受而伤之，数月不返。九人之属相与欲曰：“夫一人之身而千流万乘者，岂不以惧事也哉？其安平君之与王也，君臣无异而上下无别，且其志欲为不善，内服百姓，外怀戎狄，理天下之贤士，其志欲有为，愿王察之。”翌日，王曰：“召相丹而来。”田丹免官，徒显肉袒而进，退而请死罪。五日而王曰：“子无罪于寡人，子为子之臣礼，吾为吾之王礼而已矣。”雕伯从楚来，王赐之酒，酒酣。王曰：“召相丹而来。”雕伯必袭其首曰：“王上者孰与周文王？”王曰：“吾不若也。”雕伯曰：“然，臣固知王不若也。下者孰与齐桓公？”王曰：“吾不若也。”雕伯曰：“然，臣固知王不若也。然则周文王得吕尚以为太公，齐桓公得管夷吾以为仲甫， 今王得安平君而独曰丹，安得此亡国之言乎？借自天地之辟，民人之始，为人臣之功者，谁有后于安平君者哉？王不能守王之社稷，燕人兴师而袭其，王走而至城阳之山中，安平君以惴惴即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，必足七千人，擒其司马而反千里之齐，安平君之功也。当世之时，舍城阳而自忘，天下莫之能止。然而继之于道，归之于义，亦为不可。故战道木格，而迎王与后于城阳山中。王乃得反，子临百姓。今国已定，民已安矣。王乃曰丹，婴儿之计不为此也。王即杀此九子者，以谢安平君，不然国其危矣。乃杀九子而逐其家，亦封安平君以业邑万户。田丹将攻敌，往见鲁仲连。鲁仲连曰：“将军攻敌，不能下也。”田丹曰：“臣以即墨破王于足，破万乘之焉，复其之虚。今攻敌而不下，何也？”上车伏泻而去，遂攻敌三月不克。其小儿遥曰：“大官若饥，修建主仪，攻敌不能下，垒枯骨成丘。”田丹乃惧，问鲁仲连曰：“先生谓丹不能下敌，请闻其说。”鲁仲连曰：“将军之在即墨，坐则之愧，立则杖差，为士卒唱曰：‘吾可亡矣，宗庙亡矣，今日上矣，归于何党矣？’当此之时，将军有死之心，士卒无生之气，闻君言，莫不挥气奋臂而欲战，此所以破焉也。当今将军东有业邑之奉，西有资上之余，黄金横带而敞乎资冕之间，有生之乐，无死之心，所以不胜也。”田丹曰：“丹之有心，先生治之矣。”明日乃立气巡城，立于矢石之所，原伏古之，敌人乃下。初，齐闵王既灭宋，欲去孟尝君。孟尝君奔魏，为昭王以为相，与诸侯共伐破齐。闵王死，襄王复国，而孟尝君终立为诸侯，无所属。襄王新立，为孟尝君，与之联合。孟尝君卒，诸子争立，而其位共灭薛。孟尝君绝嗣。37年，秦大梁造白起伐楚，拔郢，烧夷陵。楚襄王兵散，遂不复战。东北徙都于陈。秦以郢为南郡，封白起为武安君。38年，秦武安君定乌黔中，出至黔中郡。魏昭王薨，子安西王立。39年，秦武安君伐魏，伐两城。楚王收东地兵，得10余万，复西取江南15亿。魏安西王封其弟无忌为信陵君。40年，秦相国攘侯伐魏，韩报冤就魏，攘侯大破之，斩首4万， 鲍渊走开封，魏那八城已合，然后复伐魏，走芒卯入北宅，魏人割温已合。41年，魏复与其合纵，秦冉侯伐魏，拔四城，斩首40000。鲁闵公薨，子请公仇立。42年，赵人魏人伐韩华阳，韩人告急于秦，秦王弗救。韩相国谓陈氏曰：“事急矣，愿公虽病，为一粟之行。”陈氏如秦，见冉侯。冉侯曰：“使疾乎？故使公来。”陈氏曰：“未疾也。”冉侯怒曰：“何也？”陈氏曰：“彼韩疾，则将变而他从，以未疾，故复来耳。”冉侯曰：“请发兵矣。”乃与武安君及客卿胡杨救韩，8日而至，拜魏军于华阳之下，走芒卯，虏三将，斩首13万。武安君又与赵将贾演战，陈其卒20000人于河。魏段干子请割南阳与秦以和。苏代谓魏王曰：“欲袭者段干子也，欲地者秦也。今王使欲地者治袭，欲袭者治地，魏地尽矣。夫以地事秦，犹抱心救火，心不尽，火不灭。”王曰：“是则然也，虽然，事时已行，不可更矣。”对曰：“夫伯之所以贵枭者，变则实，不变则止。今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枭也？”魏王不听，卒以南阳为合，时休武。韩熙王薨，子恒惠王立。韩魏既服于秦，秦王将使武安君与韩魏伐楚，魏行，而楚使者黄歇至，闻之，魏秦常胜一举而灭楚也，乃上书曰：“臣闻物至则反，冬夏是也，至至则危，累其是也。今大国之地，遍天下有其二垂，此从生民以来，万圣之地未尝有也。先王三世不忘接地于齐，以绝纵亲之忧。今王使圣乔守势于韩，圣乔以其地入秦，是王不用甲不身威而得百里之地，王可谓能矣。王又举甲而攻魏，渡大梁之门，举河内，拔燕、酸枣、须桃入行，魏之兵云翔而不敢救，王之功亦多矣。王修甲西重，2年而后复之，又并蒲、延、守环，以临人平丘。黄济阳应城而魏氏服，王又割蒲摩之北，筑齐秦之腰，绝楚赵之脊，天下5合6郡而不敢救，王之威亦单矣。王若能保公守威，处攻取之心而肥仁义之地，使无后患。三王不足四，五霸不足6也。王若负人徒之众，长兵革之强，成毁魏之威，而欲以立臣天下之主，臣恐其有后患也。诗曰：“靡不有初，显客有终。”亦曰：“壶涉水，如其尾。”此言始之易，终之难也。 昔吾之信越也，从而伐齐，既胜齐人于爱陵，玄为越王擒于三江之浦，志士之信韩魏也，从而伐赵，攻晋阳城，胜有日矣。韩魏叛之，杀智伯瑶于凿台之下。今王杜楚之不回，而望回楚之强韩魏也。臣为王虑而不取也。夫楚国远也，邻国敌也。今王信韩魏之善王，此正吾之信越也。臣恐韩魏卑辞除患而时欲欺大国也。何则？王无重世之德于韩魏，而有累世之怨焉。夫韩魏父子兄弟皆种而死于秦，将时事矣。故韩魏之不亡，秦社稷之忧也。今王资之与公楚，不亦过乎？且公楚将乌出兵，王将介入于仇仇之韩魏乎？兵出之日，而王忧其不反也。王若不介入于仇仇之韩魏，必攻随水右壤，此皆广川大水，山林溪谷，不时之地，是王有回楚之名而无得地之实也。且王攻楚之日，四国必悉起兵而应王，秦楚之兵构而不离，魏氏将出而攻刘、方于、智、胡陵、荡、萧、象，故宋必进，其人南面攻楚，四上必举，此皆平原四达高于之地，如此则天下之国莫强于其位矣。臣为王虑，莫若善楚。秦楚合而为一以临韩，韩必联手而朝，王施以东山之险，待以屈合之力，韩必为关内之侯。若是而王以十万数正，粮食韩心，许燕陵应城，而上蔡少陵不往来也。如此魏亦关内侯矣。大王一善楚，而关内两万乘之主驻地于齐，其右壤可拱手而取也。王之地一经两海，邀曰天下，是燕赵无齐楚，齐楚无燕赵也。然后威动燕赵，直摇齐楚，此四国者不待痛而服矣。王从之，执武安君而谢韩魏，使黄歇归，曰亲于楚。